大匪特輯或者大匪試咪是但啦。咁啊，多谢大家收听，因为今日冇节目出街啊。星期四本身咧就系芒向编辑部嘅一四，咁但系咧就寻日出咗节，咁今日咧就变咗冇节目，咁我啊顶脚啦吓，把声麻麻地，其实我节目会越做越少噶啦。咁希望维持大匪双烟同埋大匪看天下。咁啊，如果星期二得到咧，就许留山上到力咧，可能我都做少啲，因为咧。应该让多啲人嘅，我哋唔想做一人台啦。咁啊，讲之前同大家讲声，就7月20日7点钟至9点钟，咁咧就关于商圈嘅嘢，你哋嚟，咁咧做个成，咁我哋咧有啲嘢可以配合嘅，同埋我哋8月份咧就会喺会展咧有个展览嘅，咁可能啊四小宝啊、江竹梅啊嗰啲咧就会摆上去嗰边咧，就做埋一只韩国生发水啊各样咁，咁咧你哋可以嚟攞啲资料，咁咧亦都可以嚟咧就关于敏迪四小宝，咁我哋谂住咧就打个特价，咁如果你哋咧系想知道详情系点嘅咧，咁你咧我就欢迎你咧就喺7月20号过嚟揾我，咁我都喺度嘅，同埋商圈运作咧，所有嘅配对咧都喺嗰日讲啦。讲翻正题啦，其实咧就系寻日本身想讲嘅，不过谂住星期六啦，我哋小人小事，年轻观众听众又少，咁但系都。比较关心啲啦，每一年呢个时候咧都系大日子，就 DSE 啦。咁以前我哋叫会考放榜啦。咁稍为中学毕业嘅都应该经过过，我就经过咗。咁我讲我对呢件事嘅睇法同分享啦。我读书唔系一个读书好勤力嘅人，我屋企冇压力嘅。我妈净系同我讲咗：你读得上你就读，读唔上你就做嘢。如果你话你读得上，私立都俾你读，即系嗰阵时我哋有私立噶嘛，要交学费。咁我就坚持读落去啦，又半工读啦，又摊大手笔勾下老母啦，咁完成咗中学毕业啦。咁中学毕业成绩当然唔好，四科合格。咁咧就但系咧当时咧就要五科合格先叫做会考合格嘅。咁仲要包中英数，咁数学英文就唔使。谂噶啦，咁啊中文冇问题嘅，咁咧卒之咧我就自修，就报多一年，咁夜晚咧就喺呢个旺角大同中学咧，咁嗰度咧就读夜校，咁咧就补翻两科，卒之咧就叫做六科合格，第二年，屋企冇俾压力我嘅，我屋企我阿妈从来都系，咁而家，但系咧，对唔住啊，乱晒龙。嗰阵时会考放榜，一早知道自己唔得，冇乜必要咁颓丧。咁咧喺临会考之前咧，放榜嘅时候咧，即系你而家叫 DSE 啦。咁咧就啱啱好有套电影叫《追女仔》，石天、刘南溪做，系笑片新艺城。咁咧之前一个礼拜咧就去睇咗，咁啊成班人喺荃湾龙华戏院睇。睇完之后，咁跟住咧就冇几耐咧，就我嘅女朋友就话有咩睇啊？咁我话最好睇《追女仔》啦。跟住又再睇多次，跟住放榜嗰日，我觉得好奇怪。其实大家考成点，即系心知肚明啊！即系共产党嘅术语，心知肚明啊！你应该知道嘅。咁我就话啦。嗰日放榜，知道自己唔好，亦都冇諗住自己再读落去。咁揸住张成绩单。咁我哋本身呢间学校都唔系一间名校啊乜嘢咁。咁嗰日一放榜嘅时候呢，我见到呢成班嘅班房啊愁云惨雾。啲女同学喊到肥哩肥哩，又要生又要死。咁我就问咗句说话，你唔系预咗㗎喇咩？应该预咗㗎嘛。咁但係呢就成班人呢有啲呢就可以处之泰然啦，即係好似我呢啲啦。有啲呢就期望过高啦，有啲男仔啦。有啲女仔呢就讲到呢好似世界末日咁呢。咁卒之为咗安抚个女同学，咁成班人有提议睇咩戏呀，不如睇到开心啲电影。追女仔。所以当时嘅票房呢 是真的得的，因为我一个礼拜看了三次。咁我就只係咁样讲啦，做乜嘢呢，即係我做节目啱啱做大飞看天下嘅时候呢，我都话啦，好多嘢係预咗嘅，自己承担后果。近期呢我个 group 里面呢有一个小朋友，咁佢考 DSE， 咁佢就话可能考得唔係咁好啦，咁其他人安慰佢啦，又话明天会更好，做到做咗自己尽咗力就得㗎啦乜乜。我成日都觉得啲说话係多余。冇尽力又如何啫，你自己承担咪得囉，系咪一定要读落去呢？如果你自己本身都对读书或者对呢个科目系冇兴趣嘅，咪諗下第二啲囉。拉老豆老母好大压力㗎，老豆老母有咩压力啫，唔理佢囉。系咪呀，分分钟出嚟搵份嘢做，做几个月搵间劏房就自己解决咗㗎啦。啱唔啱呀，少见面囉。唔系教你乜嘢，何况而家一胎小孩，而家啲九十后、零零后所谓嘅压力，老豆老母食晒啦。哎呀，你咁样讲讲风凉话，我唔系讲风凉话，我讲事实啫。事件系你点睇？每一个人都多方面嘅，唔系我要读落去，跟而家咧就俾多30,000蚊，我读私立，我要读副学士。如果你真系读得上嘅，你就读啦，读唔上嘅喺度磨时间，唔想面对现实出嚟搵嘢做，冇必要。好似个小朋友讲，佢话哎呀，我想过台湾读，咁我打电话俾佢，佢打电话俾我啦，我介讲咗一次俾你听。但系原来你冇遇过你自己考唔到，同埋你唔知点嘅。如果你正常，你谂住喺香港读唔落去，你要读唔落去啊，你要去台湾读书，基本上。年头嘅时候你已经申请联招啦，除咗台大之外呢，你基本上你都申请咗㗎啦，睇人哋点样做啦。到今时今日读唔落去，得十零分。副学士都未必有，即係收到你。读私立可能都争啲，去外国留学冇本事。咁你而家你打台湾主义。咁你亦都未同你父母商量过，因为你要学费，你要寄宿，你洗费几多钱，系咪负担得起你呢？冇，早唔知我而家考得唔好，我就要去台湾读。你唔系一早有计划嘅咩？如果系咁，读同唔读又有乜分别啊？因为你个人本身对自己嘅前途同自己嘅责任都冇负责啊！唔好同屋企人，你自己嘅人生你都冇负责。以前读唔上学师啦，出嚟做啦，我亦都问啦，即使读完大学。哎呀，有前途啊，跟住呢就鼓励你，曹星宇都冇读过大学㗎，你睇佢而家几叻。唔好攞啲叻嘅人比，我哋只不过个平凡人啫。读唔上就读唔上嘅生活，读得上亦未必系好。系咪呀，亦未必好。每一个人做为自己负责。读完大学出嚟，而家香港咁多大学生可能都系搵万零蚊。唔读呢四年，早啲出嚟搵嘢做，可能都系万零蚊起跳。咁有乜分别啫？系咪啊？够养自己 OK 咯。吓、啊，喂，大肥，你咁样讲唔负责任喎、啊。我仔有咩事归你、啊，应该你俾个仔叫听下呢段啊。有乜问题啊？搵万零蚊，搵两万零蚊。读完书包你发达，做医生做律师系咪？唔系啊嘛！我哋而家香港今届状元咪个个都系做医科咯，如何如何咯？你讲读医科啫，见到血你晕唔晕噶？开刀嘅时候你系咪一个好冷静嘅人啊？系咪可以做微创啊？啊，各样嘢啊，唔好话讲手术啦，睇人系咪够细心啊？会唔会开错药啊？抽血会唔会手震啊？好多系你想做未必做到嘅，咁不如回归现实，自己咁嘅人系咩性格，咪做乜嘢嘢咯？可能仲实际啲，因为你揾嘅嘢做，或者你面对现实，系做一啲嘢系适合你嘅性格嘅，你可能更加大嘅发展。唔好揾钱去局限你自己，唔好揾个成绩单嚟局限你自己。呢、这个先最重要嘅，唔好俾个框框局限你自己。成世人一事无成又如何？ 所谓一事无成就是你搵搵到钱咋嘛。但是你人格光辉人格嘅高尚斗领都冇，你睇下刘晓波。可能呢两晚佢过唔到啦。但是全世界都受佢影响包括我。你睇下楼下是咪呀，成功有好多方面，你可能你事业平平无奇，但是你结咗婚，你可以处理一个家庭，对啲仔女未来嘅仔女好，对你嘅伴侣忠心，令佢过一个幸福嘅日子，简单嘅生活，可能就係成功啦。即係我个拍档嘅黎生六十几岁仲盈盈亦亦，拍住我啲咁嘅老千啊喺度奔奔波波，但係佢一个人一世人好自豪嘅，因为呢佢有一个仔一个女，两个都大学毕业，好孝顺，每一年嘅父亲节啊，每一年嘅佢生日啦、结咗婚又好，拍紧拖又好，同佢食饭啊，送礼物俾佢啊，定时定候约佢饮茶，唔系同住都好啦，两个礼拜都实见到一次面嘅，实嚟睇佢。我呢个朋友阿黎生，佢都话啦，我一世人最值得自豪就系我有两个靓，即系靓仔。每一个人都有嘅，系咪啊？无关事业，无关你有几多层楼，无关钱，系你做人开唔开心嘅啫。你开心咪成功咯？你带俾其他你嘅朋友、屋企人啊一个安全感，咪开心咯？所以 DSE 冇关系，系咪啊？读得更多书，如果你个人是容海恩，读得书再多那个是叶刘淑仪，读得书再多做特首那个是梁振英，咪又是一样。所以呢为什么做这一节呢，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下啦。不用看得那么重。我又不会跟你讲，人生好多历练的，这次过不到关系。过不到咪过不到咯。是不是过不到就过不到的啦。是咪啊，就好似我哋咁生意失败咪生意失败囉，读得书少咪话俾人读得书少囉。啊好似做网台想做，咁近期好多阻力啊，我都做得唔系咁开心，咁但我仲坚持，希望我仲可以继续落去啦。咁、但係面对都多嘅，人事嘅复杂都有，面对佢囉，做唔落去最多咪拍拍啰柚囉，好闲咋嘛。人哋讲乜嘢，人哋做乜嘢，同你完全冇关系。你系谂你自己嘅啫嘛。人系自私嘅，你自己都唔谂下你自己点，人哋点帮你谂？人哋讲咩嘢，同你冇关系。因为你只要即系好似 Facebook 咁，人哋又闹你啊，骂战啊，好似何志光啊，本土力量啊，就话封咪添，九月份要走啦，你啲全部共产党乜乜乜，你哋搞佢啊，即系好似陈文。黄杨达清算人咪 Facebook 博人囉，你唔开 Facebook 根本上都无伤大雅。人哋嘅嘢对你有乜关系呢，讲之嘛。我今朝早先俾人恐吓，打电话嚟恐吓我，话我乜乜乜乜乜。我都同你讲，有本事你咪嚟囉，即係阿啤喱妈话头。唔信你呀、啊、有本事隻抽呀、啊。是咪呀，咁佢都係讲之嘛。係咪呀，做老千做到咁。DSE 其实讲完㗎，少少地咗几分钟啦。喺个台嗰度有啲人话我咬住 Berry 妈唔放低贱频道。亦都讲佢哋做社运冇钱嘅，佢一个 sales， 佢咁样做为两餐无可厚非，咁咪打份工囉，屌你老母。啱唔啱啊，唔使动人啊嘛，唔使呃救人啊嘛，呢个你人格问题啊嘛。做社运大撚晒啊，中出洋子就搞社运啦，咪动鸠啲人，屌你老母喺咪带枪返嚟，喂全部拉晒坐几年啦。喂佢搞社运喎、啊、为香港出力喎、啊、咁人哋嗰啲坐监咁点啊，我哋铲黄杨达就係佢煽动人哋，跟住人哋坐监，跟住佢收科金抽三成啊嘛。啱唔啱啊，社运系讲嘅啫，有几多少做啊？吓、啊，边个唔系讲啊？ 我以好肯定话俾你听啊 ，Tony Choi 啊，为咗做社运啊，一年啊唔见两三百万啊，搵少咗。啊，唔清楚上嚟，请佢食饭，等佢讲俾你听，佢点解一年搵少两三百万，为咗做社运。佢唔系为搵食，佢自己要搵嗰份唔要，出嚟人民力量陪你瞓街，咁咪搞社运咯。你有乜嘢付出啊？付出咪呃人咯。做网台讲自己相信嘅嘢，呢个系最真嘅。如果你讲嘅嘢，屌我唔望做噶，乜乜乜乜，喂你又爆啊 ？Mary 妈讲咗好捻耐咯，呢啲扑街唔数捻到爆佢点啊？我上次寻日我放嗰段，特登将澳门人讲佢嗰个骨灰龛位，佢教我读嘅唔系龛，系龛骨灰龛位，实际几多少钱？是团购，是传销嚟嘅，喺度踢爆你啦！你正面回应一下嘛，你解释俾人听啊嘛，你抽几多佣啊？我个商业运作，你未同黄杨达一撚样，你点讲啊？你话黄杨达啊，连做人都冇资格啊！扑你个臭街！我同佢冇私怨噶，我认识佢，佢知我系边个，行过之前点下头噶咋？但系你扑街就梗噶啦！同林康正开你名啊，屌你老母。人渣就唔夹，即係人渣就冇所谓，我觉得人渣始终係人渣。啱啱啊，唔好讲伟光正点样为香港，点样点样点样。你又话号称本土派跟黄毓民教主如何如何。唔该你啦，你而家做港王啊。香港蝗虫啊，你走去啊，食鸠飞食鸠澳门啲福利啊，你真係食鸠侵蚀马来西亚，屌你炒贵人啲楼啊，你系咪蝗虫啊？你答我啦，同一标准一把尺嚟㗎咋。我哋啲住公屋冇所谓，亦都冇本事卖楼，而家香港咁环境，我哋甘于现状。我做呢一个节目呢一节都系话俾大家听，系甘于现状。而家 DSE 嗰啲冇所谓，系咪啊？做自己开心嘅嘢就得噶啦，系咪啊？考唔考到，即系边个理你啊？系咪啊？好简单啫嘛，有两句名言系咁样讲啊，考唔到唔使理，系咪？唔 care， 后生仔惯晒噶啦，加埋系乜嘢啊？唔 care 你咯，系咪啊？唔使理，唔 care， 加埋咪唔 care 你咯，系咪啊？咁你做翻自己开心咪得咯。老豆老母压力、朋友压力对你冇关系噶，做自己开心啲，读得书多、读得书少，同你做人嘅人格系冇关系噶。啱唔啱啊？读得书少，行过马路见到个阿婆，你扶佢过马路，你咪人性光辉咯，你成功啦！见到细路仔俾人哈喊，你出去主持正义，你咪啱咯。同你读得几多书系冇关系噶，唔使夹硬嚟，亦都同你买唔买到楼冇关系，做人自己开心得噶啦。啱唔啱啊？所以低俗频道唔系低俗频道，系低贱频道，冇望向编辑部冇改错你嘅，成个台垃圾都不如，动人哋两母女几十万，自己啲网民、自己啲网友、自己 share， 究竟 Baby 妈做过啲乜撚嘢啦？吓，你又问下嗰、那个咁嘅肥亨做过啲乜嘢啦？林康正屌你老母喺办社运，屌你老母食几撚多女啦？专滚啲屌你老咪啲网友啊，屌你老咪啲社运友啊，啲女朋友啊，上网揿林康正喺 YouTube 度睇下呢段音呢段咁嘅屌你老咪录音带，自己听下。今晚同你开心下啦，人渣系咁。